唱，我会勇敢地长大，一个人勇敢长大。 I'm not sleeping now. The dark is too hard to beat. And I'm not keeping now. The strength I need to prove.

呀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动力，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，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像个米老鼠，小花老张他们 talk about 大头，说着说着下大头，好多噱头 ，Every day I'm 看聊大头，就是一样的话题聊不够。小花是大头，头大大大，老张卖大头快长胖，他们表现飞到飞得不如中原，带你一起飞飞向太空。 知道